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年北京马拉松将于本月31号鸣枪起跑；国庆长假环球度假区的热度高；教育部表示国家政策没有第一学历这个概念；中国63名维和官兵被授予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北京马拉松官方发布了赛事通告，宣布今年北京马拉松将会于本月的31号鸣枪起跑，赛事规模共计30000人，选手的报名工作于昨天的23:50正式开启，到10月4号的23:50截止报名，为期3天。根据公告显示呢，本次面向大众选手，要求选手需为比赛当天年满20岁的北京市常住人口，且2019年1月1号至今年的9月23号期间，马拉松赛完赛有效成绩在6小时内，或者是半程马拉松赛的完赛有效成绩在3小时内。选手需要下载北京通 APP 来完成实名认证，并且关联个人的证件信息。国家话剧院原创话剧直播开国大典从昨天开始到7号在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首演。这部由田沁鑫编剧和导演的话剧作品将以1949年10月1号开国大典时广播直播的真实事件为背景，再现新中国第一代广播人的传奇故事。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天池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这部话剧有着怎样的创作背景，演员阵容方面又有哪些看点呢？ 好的，这部话剧实际上它在创作之初呢，是源自于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前主持人罗宾和这个田沁鑫导演之间的一次谈话那么了解到了这个1949年开国大典在广播直播的背后，新中国第一代的广播人为了准备这个开国大典所经历的一些真实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也是整个的这个剧本是以这样的一个动机作为这个创作的源头。那么经过了多次的对这个剧本的修改，同时呢，主创团队也是前往到这个中国广播的这个很多资料的这个存储的所在地那么这个资料呢，应该说当时这个音响的资料是有的，但是相关的这种文字记载可能并不是很充分。那么也是经过了一系列的这种戏剧方面的这样的改编，让它更符合这个事实。那么整个这个剧本呢，实际上讲的是在准备开国大典前夕这个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和当时的这个国民党阵营的北平广播电台的两波这个广播人，那么聚集在一起共同的去克服这样那样的困难，然后把这个直播开国大典这样的一个任务圆满的完成。那么在这次的舞台上面呢，也是采取了一种即时影像拍摄这样的一个手法，也就是说演员在台上表演除了用欣赏话剧这样的一个视角去观看之外，还可以通过大屏幕看到架设在舞台上的这种高清的摄影机拍下来了演员表演的实况，那么会有一些特写能够看到演员的细微的面部表情，那么这样就是舞台剧和影视剧两种视觉体验可以同时呈现在这个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那么这也是田沁鑫的一个创新。这个话剧的它的这个演员的阵容说起来很有意思基本上主演都是影视剧演员，比如说这个在电视剧《觉醒年代》当中饰演李大钊的张彤，还有国家话剧院的这个老演员刘威，还有小陶虹，包括这个影视演员吴越，还有在这个电视剧《延禧攻略》里面饰演尔晴的苏青，那么他们都会在舞台上去呈现这样一部手法上既能体现舞台剧也能体现影视剧特点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那么是从10月1号到7号在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进行首演。 好的，非常感谢天池的介绍，谢谢，再见。 好，再见。 来关注一下，昨天是国庆小长假的第一天，全市高速公路继续对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实施免费通行。西北部京藏高速从早上的8点到中午12点持续车多，预计假期的后半段呢可能会出现降雨，高速的交通压力将会有所缓解。一起来听一下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上午10点多，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几乎停满了休息的车辆，部分司机表示路上走得比较缓慢。 我去阿嘎山前面有两起事故，估摸有20分钟吧。 北五环就开始堵，上了京藏以后一直尬悠着就过来，到这儿算还好。 去130走的东四环北四环走京藏，就有的地儿稍微慢一点。 首发集团八达岭分公司集合监控中心监控主管王凤说，11假期第一天上午，京藏高速有4个小时交通压力集中，小长假7天将呈现前期出京后期进京的潮汐交通特征。 车辆最集中的路段集中在上午的8时至12时，预计10月1日至3日京藏高速出京方向科技园至西关、南镇村至居庸关、八达岭长城至世界，在假期的最后2天进京方向西坡子至谭峪沟及北安河至北沙滩区域车辆将是持续增加的。 根据天气预报，假期后半段将出现降雨，会分解部分车流压力。首发集团八达岭分公司清河收费所所长郭晓通介绍， 客户出行首先会关注到天气的变化，11、7天的小长假大概有5天会是这种雨天，雨天出行的话肯定会对客户造成一定的影响，在雨天的时候出行的频次肯定会减少，流量也会有大幅的下降。 假日期间，首发集团在京哈高速田家府、京港澳高速窦店等重要节点部署了14辆清障救援车，可以随时对交通事故车辆进行免费清拖，咨询高速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首发服务热线96011。 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长假首日，环球度假区的游客量达到了25000人，周边公路、地铁、公交的整体运行平稳有序，园区的运营时间早晚各延长了1个小时，早7点到早9点呢是游园的出行高峰。一起来听一下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翟汉的报道。 早上8点，北京环球度假区开园，游客们从正门和南门有序排队入园，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从石家庄昨天晚上来的，孩子特别喜欢，所以就想着第一个来打卡。 从湖北襄阳过来的，来的早一点。今天高速上免费嘛，其实通过的也都还挺快的。 环球度假区南边的环球大道，10多名交警在路面上指挥交通，没有出现拥堵现象。国庆长假期间，园区调整为早8点开园，晚10点闭园。通州交通支队长营大队民警、环球影城警长邢立军说：“ 今天早上起来6点多，私家车就开始入场，7点多形成了一个流量的高峰。”环球大道9个中路代客泊车区车流集中，根据周边道路车流量，适时采取临时管制措施，建议大家错峰出行。 早上9点多，地铁环球度假区站站厅客流平稳，也没有出现大客流排队出站的情况。北京地铁环球度假区站站区站区长刘露莎介绍， 客流每天日均大概1万左右吧，国庆期间呢客流会有所增长。我们联系了执法大队啊，在车站出现大客流的情况，对车站及时做好困阻的疏导工作。园区卖了气球之类的，还有氢气球之类的，是不允许带进地铁乘车的。 为保障游园旅客地面公交出行需求，直达园区的589路和T116路2条公交线路共增加了8个车次，高峰发车间隔缩短到8分钟。北京公交集团客五分公司第3车队运营队长张鑫说：“ 咱们从8点左右一直到上午就到10点，下午就从17点以后一直到晚上闭园22点，基本上都维持在8分钟的间隔。运力整体上是增加的，增加了2部配车，日车次达到194车次，比正常的车次增加了8个，还安排了3辆应急备车。” 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教育部针对网友提问专升本毕业后的第一学历是专科还是本科进行了答复。答复称呢，学历是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的学习经历。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以及文件当中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个概念。我们在管理的过程当中所说学历通常指的是个人获得的最高或者是最后的学历。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教育部首次回应第一学历的问题。早在2014年，教育部就曾经对第一学历的问题做过回应，如果一定要强调第一学历，那么小学、中学也是学历。昨天上午7点，远在非洲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的中国第11批维和医疗分队的63名维和官兵被授予了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维和任务还在继续，官兵们表示，一定要以昂扬拼搏的斗志、精湛的业务技术、饱满的工作热情，迎接更加艰巨的挑战，为国际维持和平事业贡献力量，为中国军人争得更大的荣誉。自去年11月进驻任务区以来呢，医疗分队克服了环境恶劣、新冠疫情复杂严峻等困难，兢兢业业，不畏艰险，精诚团结，高标准地完成了各项任务，累计成功救治患者1000余人次。